我要的幸福。能有个归宿，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捧出，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者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健康养生顾问回帆老师呢，向大家介绍一些相关的健康话题。 各位听众大家好，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啊，主要是血糖升高，脂质代谢障碍，另外呢再加上这个高血压或者肥胖，这些因素在一起就使这代谢更加紊乱，而使这血糖呢长期的居高不下。引起动脉硬化的原因啊当然很多，但是在糖尿病病人呢，他就加一个更字儿，它发生的更早，进展的更快，然后后果更不好。因为这个血糖如果不能很好的控制，血压不能很好的控制，肥胖不能控制，然后呢再加上遗传因素在里头，这个大血管的并发症啊，就容易，特别容易在糖尿病病人身上就出现。一般的来讲，动脉硬化在一般人身上也会发生。那么哪些因素影响它呢？第一个就是年龄。这个动脉硬化的人基本在40岁以上。我们虽然他十几岁二十几岁就可以发生越来越多，但是到40岁以后就慢慢越来越多，到50岁以后就非常普通了。49岁以后他就进展的比较快。但是呢在一些青壮年的尸体中也发现了70动脉早就有重要硬化，提示呢它早就开始了。在早期呢，因为它在硬化的过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断受着疾病的影响，同时它也受着这个气候，还有你的情绪，还有你的这个整个身体的状况，受着这些的影响，跟你衣食住行和你的遗传因素等等都在一起。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可以很长一段时期其实早就有动脉硬化了，但是呢你并不知道，等它出现的时候已经就是硬化到一定的程度了，能查出来的程度了。所以这个从要预防动脉硬化，真的从年轻的时候就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习惯，能够自我调节自己的情绪，这样呢能非常好的就预防动脉硬化。因为这个年龄这个事儿，谁都是一年一年长大，那你随着你就很快的到40几岁了，那就进入了这个行列了。所以从年轻的时候啊就应该注意。再有就是性别，一般男性要比女性多，大概是2:1。女性大概是绝经以后，这个因为雌性激素有保护血管的非常好的作用。它能够使这个好的胆固醇呢能够发挥非常好的作用，这个雌性激素能够起到很好的调整，所以这个它这个发生动脉硬化呢就比较晚一些。 但是在糖尿病病人有个特点，就是说女性朋友她可能35岁以前应该是40岁35岁以前应该女同志发生冠心病的几率啊就要小得多得多，但是你在这之前你就比较早的发生冠心病了，那你就要考虑你是不是这个血糖有问题，就存在着糖耐量减低的状况，糖尿病前期啊，或者是糖尿病已经发生了你还不知道。再有就是血脂，血脂异常，低密度脂蛋白增高，高密度脂蛋白下降，特别是现在非常重视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如果它是低于正常水平就特别容易促进动脉硬化。那我们知道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它可以在我们细胞在我们血管的内膜上和这个坏的胆固醇竞争在那儿的位置，往往竞争的结果都是它胜利，所以它有很好的抗动脉硬化的作用。那高脂血症就不是这样了，它这个高密度脂蛋白就下降，正常水平都达不到，各种原因吧，原因很多，引起这个高密度脂蛋白下降的原因非常非常多，就包括你就是甘油三酯高它也抑制高密度脂蛋白的形成。而我们知道中国人内源性的甘油三酯高是非常多见的，在65%，所以有这个高就应该特别注意，在饮食上尤其得注意。高血压我们知道啊，这个跟这个动脉硬化有着直接的关系，特别是冠状动脉硬化，6%-70%的人都有高血压。高血压本身这个就比正常血压的人要高4倍，就是说你这个发生动脉硬化，冠状动脉硬化就发生高，收缩压和舒张压增高都是非常非常这个重要的，都可以引起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生进展。再有就是吸烟了，吸烟跟不吸烟比较，这个动脉硬化的发病率要吸烟的人要比不吸烟人的高2-6倍。如果你每天吸烟的支数越多，那你这个动脉硬化的这个情况你就高的比例就越高得多。还一个就是糖尿病了，我们知道糖尿病的大血管并发症的主要的病变就是动脉硬化。如果你这个超标，你比如体重超过30%了，正常的就重度肥胖的，基本上你都跑不了，都有高脂血症。那高脂血症就容易引起动脉硬化。我们讲了它这个病理啊，就是它沉积在血管壁上，而且高血压、抽烟啊这种刺激，它本身就使着血管的内膜就断裂不平滑了，就容易发生脂质类的沉积。胖子更是这样了，我们知道还有就是饮食方面，如果你这个吃的动物脂肪比较多，热量比较大，那个就容易导致这个血脂高，血脂高了以后又伴着肥胖、高血压、这个糖尿病，这样就容易产生这个动脉硬化的形成。我们知道动脉硬化也是代谢综合症的一种，代谢综合症的产生的这个启动环节就是胰岛素抵抗，还是就是你的这个胰岛素的水平的分泌和利用有了问题了。当然遗传因素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因素，因为家族中比较年轻的患者如果有高脂血症，那你这个你这个是遗传的因素就越大，它比那个没有近亲没有这个高脂血症的人呢要高5倍。这个常常是染色体显性遗传所致的家族性的高脂血症啊，这些家庭成员基本上都非常容易得高脂血症，因此也引起动脉硬化。还有其他，你比如像我们这个微量元素的缺乏，你这个性情比较急躁，这个竞争力比较强，工作专心不注意休息，强制自己有其实这个成就感，奋斗就是工作狂吧，我们说异性性格的人，像这些人呢就存在着缺氧，或者是维生素缺乏，或者是铬元素、锰元素、锌元素、硒元素缺少，而这个坏的一些重金属元素啊比较多，再加上这个维生素 C 啊还有一些维生素素类的缺乏，我们中国人对于复合维生素缺乏，这是一个现在就是用来补充，提倡要补充复合维生素，也是这个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这个动脉硬化的因素，你看我们说的都跟我们平常啊有很大的联系，不管是饮食习惯还有职业，你脑力劳动紧张的，经常有这个紧迫感焦虑的，这些人呢也容易得这个 动脉硬化，所以这些呢，我们其实呢都应该日常生活之中注意，特别是在日常生活中啊，防止这个动脉硬化的人就是肥胖。我们知道肥胖现在是全世界的流行病啊，胖子越来越多，北京的胖子越来越多，大胖子、小胖子都多。还有就是这个高血压，这有高脂血症的人啊，容易慢慢的就侵蚀血管，就形成了高血压。高血压，糖尿病、吸烟也能够使肥胖的人动脉硬化的危险性增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肥胖的人，尤其是40岁以后胖的，血中的甘油三酯和极低密度的脂蛋白明显升高。极低密度脂蛋白里头含的呢，主要也是甘油三酯这些。研究就表明了，说你这个腹腔内的脂肪面积跟甘油三酯的水平啊成正比，就是说你这个腹围越大，你这甘油三酯就越高。即使腹部的脂肪越多，甘油三酯的水平也越高。如果你这个腹围一超过正常，而且越来越大，这个将军肚，那你甘油三酯肯定高。现在甘油三酯引起动脉硬化，特别是冠状动脉硬化，以及这个糖尿病所引起的动脉硬化的一些，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这是第二个，特别是40岁以后你要注意啊。再有就是呢，高密度脂蛋白对血浆中的甘油三酯有清除作用，因此高密度脂蛋白又成为是抗动脉硬化的因子，它跟冠心病的发病率也呈负向相关。就是说高密度脂蛋白越高，这个冠心病的发病率就越低，就是说它抗动脉硬化。还有呢，就是肥胖的人随着肥胖程度的增加，血中的胆固醇也升高，胰岛素的浓度也升高。胰岛素能够促进肝内的脂肪脂酶活性，然后脂肪脂酶呢能够水解高密度脂蛋白，使着这个导致呢高密度脂蛋白的含量就下降了，导致肥胖的人呢容易产生胰岛素抵抗。我们说胰岛素抵抗它不能充分发挥作用，这样呢就使着脂肪细胞中的甘油三酯啊分解亢进，血浆中的游离酸脂肪水平也血浆中的游离脂肪酸水平也升高，游离脂肪酸又再次进入肝脏，就合成了甘油三酯。那甘油三酯呢在脂蛋白酶的作用下就分解成为游离脂肪酸，进入了脂肪细胞，这样反反复复的进行，就造成不良循环，使着脂肪不断的在体内的堆积，就使这个腹部肥胖的人更加肥胖的严重。所以这个肥胖的体内血清的胆固醇，还有甘油三酯，还有低密度脂蛋白、极低密度脂蛋白，这后两个，一个是含胆固醇高，一个是甘油三酯高，而高密度脂蛋白就下降，就因此呢就非常非常容易产生动脉硬化。所以胖的人呢应该特别注意，不管是在饮食中啊，不管是在平常这个精神上啊、睡眠上啊，因为这个胖子不一定都是吃出来的，还有的就是累出来的，你经常熬夜容易肥胖，所以在这些方面啊应该特别注意，这对于这个来预防动脉硬化是非常有意义的。 上半时段的讲座呢暂告一段落，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如果有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灵芝呢我们知道在我们祖国的医学宝库中啊，它是精品而且有悠久的文化，中国人呢也偏好灵芝，给它以美好的寓意，说它吉祥富贵长寿。虽然是美好的寓意，但是现在的科学已经证实了，这个灵芝呢确实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一个生物体，它是食用的这个菌类物质，所以我们的祖先两三千年前用在临床就已经得出了结论，说它益气补虚、健身增智、扶正固本、延年益寿，而李时珍时候说他补益五脏之躯。那么现在啊，这个灵芝被称为是东方的神草，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灵芝的化学成分实在太复杂了，现在就是分离出来十大类150多种，不管它的菌丝体还是子实体和种子，它含有的有效成分高分子水溶性非常容易被吸收的灵芝多糖。灵芝多糖呢它是灵芝的主要成分，一个它能调节免疫功能，促进骨髓生成更多的多功能干细胞，而使我们周围血液中的经常 发挥作用的免疫战士淋巴细胞、吞噬细胞、白细胞数目增大，不但数目增大，使他们的吞噬指数和吞噬能力也增加，同时使免疫球蛋白的应答能力也能够产生的非常快，所以在免疫功能上就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另外呢，这个高分子水溶性磷脂多糖可以促进我们的胰岛分泌量足、生物效应高的胰岛素，还有它非常有的就是非常好的抗氧化的作用。抗氧化我们知道就是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清除自由基以后就使我们的组织器官细胞能够得到这个和损伤能够得到很好的修复，而且呢让他们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避免这种自由基对他们的损害。那这个磷脂多糖呢就有非常好的这些作用，特别是磷脂多糖啊，它能够促进已经受损伤的胰岛的 B 细胞，它损伤了它可以自动的修复它，让它恢复它的功能。这对比较轻的这个糖尿病病人啊，如果用了这个磷脂以后呢就有非常好的作用了。另外呢它还可以这个磷脂酸也可以对我们的这个胰岛素起到很好的作用，你比如它可以促进我们的周围组织很好的利用葡萄糖变成能量，这样使血糖下降，再有它能抑制脂肪变成葡萄糖，还有就是肠管吸收葡萄糖的速度能够抑制它减缓的过程呢，也是最后的结果呢，使血糖在平在正常的范围。所以这个不管是磷脂多糖还是三萜类的化合物磷脂酸，你比如磷脂酸降胆固醇呢、降低血脂啊，还有就是稳定血压呀，抑制血小板的聚集啊，增强肝脏的解毒能力，保持中枢神经系统对身体的稳定状态的平衡。那么像这些作用呢，在经常用磷脂的过程中，不管在动脉硬化上，还有降血糖上，还有在整个身体的功能协调上，免疫功能的维持上，都会起到非常好的作用。 今天的平衡养生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朋友们如果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动了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汲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春雨不眠隔夜的你曾空独眠的日子，让青春娇艳的花朵绽开了深藏的红颜，飞去飞来的满天的飞絮是幻想你的笑脸，秋来春去红尘中谁在宿命里安排，冰雪不语寒夜的你那难隐藏的光彩，我看一眼，把莫让红颜守空枕，青春无悔不死，永远的爱人。让流浪的足迹在荒漠里写下永久。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 6618-2780。